预购方法，请亲临普罗政治学院支付现金或支票，存款于普罗政治学院东亚银行储蓄户口，并将入数字副本电邮至途中地址。电邮需清楚注明购买袭击梁振英一书、购买数量、姓名及联络电话。将划线支票抬头请写普罗政治学院有限公司，邮寄至普罗政治学院，并注明购买袭击梁振英一书、购买数量、姓名及联络电话。 第八视角， 成 Tiffany。 好，翻嚟啦，咁啊，一个礼拜，咁啊，啱啱奶啊，咁啊，点解会话奶咧？因为啱啱啊塞车啊，咁啊塞车， 阿成你又塞车？ 唔系我又塞车啊， 你根本就冇车， 系成日都塞车啊，又即系又塞车，跟住然后又冇车，咁跟住加加埋埋咧，平时通常只系需要一个钟头嘅车程，变咗一个半有突啊，咁啊喺香港生活就真系系咁噶啦，呢个一定要习惯，话好多大城市都系咁样。咁啊，咁你平時係坐咩車多咧 ？MTR， 我今日都係搭地鐵過嚟嘅。 即係你今日都係搭地鐵過嚟，點解咧？ 因為我係學生價咯。 啊，係喎，唉，頂，係啊，學生價咩學生價咧？即係讀緊書， 即係一半咯。 係啊，讀緊書嘅時候咧，就有半價嘅，就有嗰張叫學生霸通。咁你知學生霸通咧，就可以俾一啲學生有半價啦。咁通常咧，冇咗呢個學生半價咧。就即係意味住你呢個學生嘅生涯就已經係結束咗噶啦，咁就好不幸咁樣就係我係結束咗。但係呢個學生八通嗱，佢聲明先，呢、這個學生八通咧， 好醜樣， 坐巴士係唔用得噶嚇，即係唔係唔用得，係唔會有半價，係唔會有半價優惠。 MTR 咯， 係啦，就淨係得地鐵先有嘅啫。咁啊，前排可能有啲人就會見到就係話咩十月一號咧個學生八達通咧就過期啦。 我咪係咯，跟住我嗰日。俾多咗錢咯，肉赤咯。 但你而家都仲係學生啊嘛，你可以申請續啊嘛。 我續咗，但係你嗰一個禮拜內你係 你知唔知其實？ 但我有俾錢買佢嗰張臨時學生八達通咯。 係啊，可以用臨時嗰張八達通 的。有啊，但係我都係遲咗一兩日，所以都係蝕咗一兩日啊嘛。你明唔明啊？ 叫地鐵賠翻啲錢俾你咯。 有得咁樣嘅咩？ 冇啊，冇得咁啊。抗爭啊嘛，抗爭係咁噶啦，抗爭跟住然後咪叫 收爹， 咪叫佢賠翻啲錢俾你咯，咁啊。 好有聖誕氣氛，我覺得 今日好有聖誕氣氛，係啊，好耐冇過過嚟呢個直播室，咁樣就 我中意呢度， 你中意，我都中意呢度。咁啊，咁你以前坐，你通常係會坐咩交通工具，或者係以你所知，其實你知道係有啲咩交通工具？咁耐以嚟， 九巴、地鐵、火車，我以前唔識分地鐵同火車嘅。 以前係有地鐵同火車噶嘛，而家冇啫，只不過係 九龍塘嗰邊嗰啲唔係火車咩？ 但佢而家係同一間公司啊，以前係兩間唔同公司。 哦、我唔知啲公司嘅嘢啦。 你唔知啲公司嘅嘢，以前就係鐵路歷史啦，叫做少少。咁咧以前咧地鐵就還地鐵嘅。 係。 咁九龍塘嗰邊嗰條線咧，嗰條叫九廣鐵路。九廣鐵路咧，咁就火車就上大陸啦。咁嗰陣時就係。咁但係之後九廣鐵路就俾呢、這個地鐵公司收購咗啦，即係而家嗰個我哋見到嗰個咁樣一個圓兜上去嗰個啦，咁收購咗啦，咁收購咗之後咧，咁就變咗同一間公司，但係基本上所有嘢都冇唔同到嘅，但係淨係個名就唔同咗咁樣咯。 嗯， 咁但係基本上而家我諗，因為已經統一咗之後咧，就都可以話嗰度係叫火車嘅，其實都冇問題嘅，因為嗰度都仲係真係有火車， 都係火車嚟， 都真係有火車行嘅，仲係咁。 我覺得個火車好斜咯。 點樣個火車好斜？ 即係佢係。歪咗咯，即系佢停喺度嗰阵时候咧，佢个地面咧系 侧咗一边， 系啊系啊系啊，冇、 啊、 办法处理咩？ 点解要处理？我觉得冇， 我觉得咁样斜住好危险咯。 咁转弯啊嘛，好似系咁啊嘛， 系咁嘅咩？ 梗系唔系啦，你都傻嘅。咁总之，但系其实佢嗰斜系冇问题嘅。咁但系反而咧，之前啲人咧嘈得最多系咩咧？就系话 就系话个 安全嗰个有个窿啊。 之前直情有個老人家跌咗落去啫嘛，好大件事喎、 啊。 但其實 我有想像過自己跌落去我會怎麼辦， 但其實我覺得如果 我一定會躲在一 邊，你這麼年輕都還跌落去，我覺得你真的抵死即是阿婆可能是真的沒力即是阿婆可能下下哎，攬唔過腳軟，或者睇得隻眼蒙啊，睇唔到。 咁後生經驗唔夠，你唔俾嘅咩？ 你唔好傻啦，行嗰步路，即係搭攬過個攬過個窿都攬唔過嘅話，咁啊抵死啊！呢啲冇生活能力嘅人，我覺得係可以直接死咗佢算嘅。老實講，喂，就咁叫你攬過嗰個咩？你唔係有病？你話你有病啊？你話你哦，原來我的心啊好唔舒服啊，心臟病發啊。 咩啊？我咩學生壓力大，一個唔留神。 一個不留神咁樣， 叉錯腳跌咗落去， 跌咗落去咁樣。但係叉錯腳還叉錯腳啦。但我見有啲人咧就好，其實我見好多好煞有介事。因為我之前睇 CCTVB 咁啊，介紹就係話嗰個有個窿啊，即係嗰度有個窿啊，咁就度話咩？原來最闊嘅窿咧，可以唔知達到三十幾 三個手臂咯。 咩三個手臂？三個手臂咁長，唔好玩啊！係三十幾 cm 啊！佢話最大嗰、 三個手。三個手板咁長， 大概啦， 二三即係咁長。 佢我記得佢就係話得三十幾 cm 嘅，最闊嗰個就係三十幾嘅。咁但係咧，佢就話咩一定要加強，即係嗰啲咩等啲人唔好跌落去啊，即係要伸啲即係啲伸延物啊，咁樣去晾住佢啊嘛。咁但係我覺得其實係有啲矯枉過正。老實講，其實我覺得三十幾 cm 即係得咁多咗啦，三十幾 cm 大過咁多咗。我覺得其實是一個正常的人類，即是一個正常的人類，我覺得一個正常的人類是可以很足夠的能力是去攬得過的，但是總會有人說會有些人是沒有足夠的能力的，但是個問題是有沒有必要為了這個一些這麼特殊的 case， 即是一些這麼特殊的案例去特登去花這麼多錢，然後去特登整個咁嘅 嗱，佢咧整唔紧要，唔好加我车费得啦。 系，但系佢车费又加紧噶啦，佢加唔加？ 咁我觉得嗰啲人可以搭巴士。 吓、啊，搭巴士佢攬唔到上级啦。如果我觉得如果佢系连一个咁样嘅窿都攬唔过嘅话，应该更加冇人攬到上。 咁有人扶噶嘛？ 咁如果有人扶嘅话，冇所谓啦。有人扶住佢攬过嗰、那个。 司机系扶噶嘛？ 吓、啊。喂，個司機一定要例牌扶啊！你都傻嘅，好多邊度 咁正常都會啊！ 邊度咁多人落車扶你啫？你又唔係坐輪椅，你坐輪椅佢就會落去，咁跟住然後落咗去之後，佢就會幫你即係叫我開塊板啊，跟住就俾你上去。咁但係你普通老人家好少會特登真係扶啊，扶都係乘客扶啦，唔係講笑。幾時會變咗做咩啫？幾時會變咗做嗰、那個即係幾時會變咗做啊司機來扶？咁、啊。即係咁講啦，但其實我覺得香港，你覺得香港交通方唔方便咧？老實講，即係你自己覺得啦，你自己覺得香港交通方唔方便？ 我覺得唔方便。 你覺得唔方便？點解？ 我覺得可以再好啲。 你覺得可以再好啲？ 因為其實有啲位置，我覺得你 plan 一 plan 嗰個巴士嗰啲路線，其實可以更加方便咯。即係唔一定下下都要地鐵咯。 但其實而家係好，即係而家個問題係好嚴重。究竟有咩咁嚴重 咧？係冇咗地鐵幾乎唔得咯。 係冇咗地鐵係唔得咯，你明唔明？ 同埋而家個問題係去到除咗地鐵之外嘅地方，喺地鐵站嗰度冇嗰個地方嘅，你都唔知道有個地方係存在。 因為同埋最重要就係點解會咁樣講咧？但係其實首先就係、是、路面太多車，你基本上即係其實老實講，如果你話集體嘅運輸系統啊嘛。即是地鐵啲叫集體運輸系統，即係可以好多人坐啊！咁仲有另外一種就係巴士啦，咁小巴都可以勉強算係啦。咁其實最常坐係呢三樣嘅啫，基本上一定係小巴、巴士同地鐵噶啦，係咪先？咁、但係個問題係而家好似冇咗地鐵係唔得，但係個問題係點解會冇咗地鐵係唔得咧？因為佢係好刻意咁樣去令到地鐵成為咗一個 最主要 係最主要同最必須嘅。咁點解佢要咁樣做呢？咁首先好簡單啦，因為最簡單就係 唔係因為商業原因咩？ 商業原因， 佢將所有建築物都整喺地鐵嘅附近啊嘛。 同埋最重要就係因為 最重要嘅， 因為地鐵坐得多人，係咁佢唔使用咁多嘅其他嘅資源啊，佢整咗條軌道就已經基本上可以不停咁樣使用，係咁樣咁樣，同埋佢係最環保啊嘛，理論上嚟講。 是的， 它是最環保的嘛，理論上。但是個問題是你不可以只靠鐵路一樣東西的嘛，還有你很明顯看到就是現在 冇咗地鐵係唔得，點解會唔得？因為個路面嘅情況係唔容許你去坐其他車，即係好似我啱啱咁樣。 你講啊！ 我啱啱嚟呢度咁樣，我一個鐘一個鐘頭，本身其實唔需要一個鐘頭嘅車程。老實講，如果喺任何唔塞車嘅情況之下，完全唔塞車嘅情況之下，我嚟呢度可能只需要講緊係話半個鐘頭多少少。如果真係完全唔塞車嘅情況之下，但係因為塞車，令到我損失咗多咗一個鐘頭嘅時間。 你塞咗一個鐘車？ 我塞咗一個半有多嘅車。 點解啊？ 因為塞車咯，有得解嘅咩？點樣點樣？咪就係、是、咪就係因為塞車咯？ 咁塞車有原因噶嘛？ 喂，日日都塞車冇原因嘅，我覺得，因為多車咯，多車咪塞車咯，唔係因為撞車等等嘅原因啊，而係其實因為佢而家因為太多車啊嘛，咁你太多車多得滯啦，咁你咪入唔到去咯。你明唔明啊？咁你咪入唔到去嗰、那個叫做入隧道啦。其實最常塞就係隧道嗰啲位置，或者某啲公路嘅交匯處咁樣啦。呢啲係泥塞嘅，每日朝頭早塞啦。 點解香港冇交通警？即係嗰啲指揮嗰啲咧？ 有指揮㗎，而家不嬲都有㗎啦。點會冇啊？ 我冇見過啊。 你冇見過啊？因為你真係好少坐嘅啫。 係咁又係，我不嬲都係坐地鐵嘅。 咁但係個問題係，佢係而家係。啲車係飽和咁滯咯，我覺得點樣即係點樣講話叫飽和咧？係即係其實已經係嘟到爆曬，根本嗰啲車係冇辦法係可以堆到入去，你明唔明啊？堆到入隧道或者堆到落去某條路咁樣，係完全做唔到嘅，你明唔明？ 香港嘅交通繁忙係咪可數？ 係 數一數二， 當然唔夠曼谷嗰啲嚟啦，曼谷嗰啲就喐都唔喐啊，直頭有陣時。即係如果用其他地方，但係 咁都幾慘喎！佢哋冇咗人生好多時間。 但係個問題係唔同啊嘛，佢泰國唔係一個城市規劃得一個好非常之好嘅地方，亦都唔算係一個好先進、好先進嘅地方啊嘛。但係你香港，你平時你吹到你自己有幾勁幾勁啊嘛，幾威幾威，日日喺度嗰啲咁嘅政府佬日喺度話咩？我哋國際大都會啊，日日嗰啲咁嘅友喺度講話咩？我哋係金融國際城市啊！我哋係應該 咩國際 城市啊！先進城市啊！乜乜乜乜係咁。 我一直以為係喎、啊， 其實根本係唔係。 而家唔係咯， 從來都唔係。其實你 唔係咯，我真係我由小學開始上常識堂，我就覺得係啊嘛， 金融大都會、 國際大都會、 國際大都會 啊嘛，香港係國際。跟住之後開始識嘢嘅時候，就覺得。嚇？點解如果國際大都會，點解香港人的英文即係包括我都咁樣樣？跟住仲有好多規劃，點解都做成咁樣？即係環保嗰方面啊，等等等等之類嘅，都做成咁樣咧？ 題外話岔開啦，環保就更加唔使講啦。 咁我唔覺得係咩國際大都會咯。之後仲有你即係嗰啲街道啊嗰啲。即係嗰啲例如西洋菜南街啊，我想問一個國際大都會嘅西洋菜南街，點解會咁樣嘅咧嚇？ 係點樣咧？你覺得係？ 即係每晚都好啲，好難聽，超級難聽。 哦，嗰啲咁嘅大媽喺度唱埋咁聲，垃圾。 完全冇規管嘅。 係，係好垃圾。其實佢根本好多嘢好垃圾。 我覺得佢應該有個投訴機制咯。 如果真係要咁樣講啊，即係如果咁樣 說。哇！這個真係嬲。 我先唔講。 最驚星期六日行，哇！真係驚到咧，行都唔使行。 係啊，真係好難聽。 如果有一日你喺嗰度呼吸到，其實我試過一兩次，真係好開心咯、啊，竟然可以呼吸到。 你星期一至五去冇行中區域冇問題。 係啊。 但以前 星期 一至到日都有嘅咯。咁你就可想而知，雪上面嗰啲人係幾咁痛苦咯。即係啱，因為啱啱食環署話取消星期。 其實我一直都唔覺得旺角嗰啲位係可以住 嘅。係啊，即係 我成日都唔覺得嚇、啊，你住喺旺角啊嚇咁得意嘅咁樣咯，嗰度唔係住嘅地方嚟嘅喎，好似。 係真係我都覺得，即係個生活環境。不過生活環境係後話啦。但如果你話即係要講國際大都會，有好多根本，我覺得根本你唔好講笑添啦。老實講嗱，我淨係講教育制度已經夠垃圾啦，即係教育制度啦。跟住然後講緊話交通而家尤其是近所謂嘅回歸啦，即係主權移交咗之後啦嘅交通規劃垃圾啦，跟住然後環保嘅直頭垃圾之中嘅垃圾啦，跟住你話講緊話發電嗰啲啊更加唔好講啦，你話公共事業嗰啲哇即係我都唔想提，老實講，我淨係好似講交通咁樣講，塞車基本上真係日日都咁塞咁滯，真係日日都咁塞，你基本上你每逢翻工放工時間。跟住然後星期六日嘅中午時間，基本上一定塞， 佢根本嗰啲車係塞到係已經係去到一個模擬，即係塞到係已經係一個你係要一定係預咗佢一定係會塞嘅。咁本身其實老實講，好多大城市，你話可能紐約啊嗰啲都會係咁樣，呢個係即係有陣時係無法避免嘅一樣嘢。咁但係你係從來都冇見過呢個政府去諗住去做一啲嘢去令到佢嗰個交通係會舒緩嘅，即係譬如好似你話佢做得最多，佢就係成日都話咩咧？起地鐵，坐地鐵，地鐵同地鐵， 係啊，地鐵但係嗰啲咩小巴嗰啲，佢好似冇乜點。 跟住然後成日話要削減啲巴士，削減啲小巴，乜咁樣。 但其實對啲老人家唔方便咯，完全。 其實係差㗎，老實講，你 我覺得有巴士係更加好咯。我記得我之前下面有個區議員啦。跟住佢就喺度抗議啦，佢話抗議嗰啲唔知巴士路線搞成咁，佢話香港係應該可以有一個更加好嘅小巴嗰啲路線，去令我哋更加方便，唔係下下一定係地鐵咯。 係啊，佢係咁，即係譬如好似將軍澳咁樣，我攞將軍澳啊，其實佢呢個政策有個名嘅，就叫做鐵路優先。咁但係佢係從來冇明文講過話有一樣咁嘅嘢，但係你係睇得出佢係好明顯係咁嘅。首先即係用將軍澳咁。基本上，如果將軍澳咧冇咗鐵路，即係冇咗地鐵之後咧，你係好難可以出到去出邊，因為佢嗰啲巴士線路其實係偏少啊，路線係偏即係偏好窄啊，嗰啲路線係來來去去係得嗰幾條叫做幾條嘅路線，佢基本上係成個區域規劃嘅時候，佢都係俾你去走去用去坐地鐵咁樣，咁。其實而家南區啦，南區都係遇到同一個問題。點解會同一個問題？佢而家即係南港島線就係開啦嘛，南港島線就係開啦嘛。咁佢一開咗南港島線之後，佢做嘅嘢係咩？佢就係將所有平時有嘅巴士路線，佢全部去 cut 曬，即係取消嗰啲巴士路線。然後你就變咗冇得揀嘅情況之下，你就一定要去坐佢哋所謂嘅，即係你一定要坐佢嗰個地鐵。但係個問題係，如果地鐵有啲咩事，或者地鐵去嗰個地方係唔方便嘅話咧，你係冇其他選擇嘅，你係一定要坐地鐵要兜咯。即係佢最黐線嘅話係咩咧？佢係甚至會將你一啲嗰個區域入邊嗰啲巴士路線都取消咗去，然後去整一啲新嘅路線去等你去，譬如好似點講咧？譬如好似你唔係住喺地鐵站附近嘅。你住在一条远啲嘅村，你可能要去地铁站，你要行路要行20分钟咁样啦。咁佢点？ 系啊，跟住你咪要专登行20分钟就 系。系啦系啦，咁跟住但系你本身你嗰条村可能系有巴士出去噶嘛，或者可能你系有小巴出去，你又可以坐呢啲车咁。但系佢将嗰啲车取消晒佢，然后佢整一条新嘅路线，净系驳落去个地铁站嗰度俾你，然后你就一定要 每日用20分钟行去个地铁站， 或者你坐去嗰架新嘅路线。坐去那個新的路線下去個地鐵站那裡坐去的地鐵咯，那然後就是變成逼你們一定要去 坐地鐵咯，那之後地鐵你怎樣已經任他魚肉的了，老實說即是現在其實南區的人已經是即是現在講的就是一個問題，就是說當他起了新的這條線之後，他cut掉所有巴士路線，用我剛才那個方法去接駁，有時候是接駁一些線路去地鐵站啦，樣啦，但是個問題是你博嗰度係因為佢嗰條路咧喺南區出嗰條路係去金鐘噶嘛？咁、但係金鐘已經係出名多人嘅啦。 好多啊，好恐怖啊，好恐怖啊！ 你 唔好講真係。 你放工嘅時候 放工哇！我試過有次去尖沙咀，但我搭錯站，我去咗金鐘，跟住我出，跟住出咗啦嘛，跟住我心諗點樣入翻去？ 係啊，你係冇辦法。 之後入唔翻去，我等咗成七班車。我先入到， 尤其是 嗰陣時大概七點零到啦， 七點零差唔多啦，七點零嘅時候最多人，唔係講笑，七點零嘅時候係最多人。如果冇記錯，尤其是如果你喺港島線轉車過去，有陣時候你見到佢嗰個月台咧，係會逼到佢中間嘅，你明唔明啊？即係譬如兩條路線係咁樣啦，你喺呢邊出閘啦，但係你見到其實啲人已經係逼到佢中間嗰個位置，已經係排到去中間嗰度咯，即係。兩條路咁樣啦，咁即係而家。 你覺得如果再咁搞落去，會唔會越嚟越多？跟住去到嗰啲時段咧，直情喐唔到。 呢個我唔知啊，佢話唔會，但係我覺得有都唔出奇。 嗯。 而且我亦都唔覺得佢真係可以負荷，同埋佢哋而家政府嗰啲嘢成日講大話，嗰啲尤其是地鐵，你都知道地鐵根本而家霸權嚟啦。另外一個，你話地產霸權，佢只不過地鐵係佔咗個公用事業嗰個霸權啫嘛。我覺得係咁樣啦。咁 最其實是很黐線的，我老實講成件事是很黐線，即係逼你坐地鐵，但係地鐵是你知道其實地鐵有很多缺點啊，上上落落啊，如果是老人家就上上落落啦。 咁同埋佢嗰啲 lift 啊，仲有嗰啲電梯都唔夠使用咯。 因為人太多啊嘛，根本你行冇人嘅時候梗係可以用，即係你平時空閒時間嘅時候梗係用。 但你諗下，成層你得嗰兩條 lift 喎，兩條電梯喎， 係啊， 上嘅兩條。 你有陣時喺金鐘想轉，你想轉過去九龍咧，你唔可以喺金鐘嘅，你要去中環咯，即係你要去總站嗰邊去咁樣咯。即係你見到係真係多人做黐線，你係好痛苦唔係嗰時。即係我即係樣， 其實我覺得咧喺個地鐵裏面咧坐一個鐘頭車咧，你試過未啊？ 我未試過坐咁遠咯，好少。 我試過啊，搭嚟搭去，搭嚟搭去，總之坐啦，你覺得唔見天。不見天日， 不見天日， 你完全就在個密封的箱裏面度過。 棺材。 但我反而覺得，如果你是搭九巴或者小巴，你起碼可以望下啲街景啊。 好像棺材咁咯，其實係。 係啊。 其實我覺得最重要的問題就是點解一定要編咗地鐵呢，首先就是個路面的情況根本就不允許。 不過我覺得 多巴士。 不過我覺得咧，坐巴士和小巴都很危險嘅，因為我真的覺得有啲驚咯。我搭九巴，即係我覺得九巴咪好穩嘅，但唔知點解我前幾日放學嗰個九巴咧，佢係震咁樣。 成日都著火喎，而家。 好恐怖，我覺得。即係我仲要坐最上層，因為我中意坐上層啊嘛，跟住仲要頭嗰個位啦。我知道危險啊，但我真的很喜歡，因為可以看到景 色。是啊，那個位置挺好，我小時候很喜歡坐那個景色，認真。 是啊，跟著扮司機啊。 是啊，這個小 時候。即是你真的覺得很有 feel 啊。我知道他這個位置會轉彎的。 是啊，還有你高了上去，你看到所有的東西都是最清楚的。 是啊，我覺得搭這個九巴去遊覽這個城市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是啊，不過巴士這件事我覺得會即係會越嚟越 會慢慢冇啊， 會佢唔會冇，唔會完全消失嘅，但係會越嚟越唔重要咯。因為 我想有翻叮叮車咯， 而家都有叮叮車， 係咪？我覺得佢啲路線要擴展咯， 冇可能啊！巴士都話要 cut， 仲話要整嗰啲路線，其實好黐線嘅。點解會話好黐線呢？因為首先第一樣嘢就係因為塞車啊嘛，咁佢哋就成日想擁曬嗰啲人，即係啲貧民啊，擁曬去坐地鐵咁樣。咁但係點解會成日塞車咧？個問題係點解會成日塞車？因為啲車太多啊嘛。點解啲車太多？ 主要嘅車係 因為啲私家車太多啊嘛。呢個係一個好主要嘅問題。嗱，你如果講一個交通工具，路面上面交通工具，來來去去都係咩啊？巴士、小巴、的士、私家車，跟住然後貨車。 係啊，啲私家車真係好多，同埋。啲私家車唔係好識揸車， 係五樣即係五樣車嘅啫嘛， 成日出事都係私家車啊，唔覺得咩？ 咁基本上一定係嘅，同埋佢哋揸得快啊嘛，有陣時，同埋佢哋 覺得係最危，我覺得最令到嗰個意外情況上升就係因為私家車，因為啲人就本身就唔係太熟，亦都唔熟啲路。 其實我覺得係好黐線嘅，點解會咁樣講咧？因為你譬如我啱啱所講嗰五類車啊嘛。你其餘你譬如嗱前者嗰兩款小巴巴士冇嘢講啦，因為大家都要坐，你冇得嘈佢嘅呢啲。咁跟住然後的士，咁的士都一定有噶嘛，你冇計嘅啦呢啲。 係 啊，的士你算係一種交通工具，雖然唔係一種集體嘅運輸工具，咁但係佢係都叫一個職業啦。咁你貨車嗰啲，咁你冇計啊！貨車你有一啲商業嘅或者一啲工商業嘅活動，你要揸啊咁樣噶嘛。 嗯， 咁就得翻私家車就最 high 嘅啦。點解會咁樣講？即係點解會咁樣？ 咩形容嚟啊？ 費事講，即係費事講粗口啊嘛。最 high 咯，所以咪話點解會咁樣講？咁佢再得過一個人，但係佢佔咗就路面嘅一個，即係叫佔咗路面一個位置啦咁樣。但係佢係會令到其他人損失咗好多嘅時間。但政府是完全沒有想過怎樣處理這些私家車問題， 他依然是對於那些新車落地的、那個、你看到他的數據就是說他、每年現在說的那個新的車輛的登記是越來越多，即是說那些車那些是越來越多的，其實是不應該在一個這樣的情況之下，我覺得是不應該再可以給他們更加多車，是應該要有一個節制，係真係我覺得有一個節制。但係至於呢個節制係點樣嘅話，呢、這個我覺得係要政府自己諗，就唔 即係唔係我諗埋俾佢啦，係嘛？同埋我都冇佢哋咁多內部嘅數據，所以我都唔知道可以點樣諗埋俾。同埋根據政府公布咧，佢而家講緊話主要嗰啲路線咧，佢話依然係唔飽和咯。 即係佢仲有位， 係佢意思係話佢係其實係仲有位可以用嘅咯。但係其實我覺得根本係已經係，我覺得係黐曬線咯。我覺得係有陣時你唔係話你嗰、那個，根本我覺得直頭佢哋計算個方法已經係守舊或者係根本係唔合時宜，所以佢先會得出啲咁嘅數據。你根本你正正喺個路面嗰度睇過嘅話，係唔會有啲咁嘅結論嘅咯。咁啊，等間翻嚟繼續講。